那么同时善修他所发行就安乐正位，那么上文获无生忍，那么断烦恼就正法身，那么判为他的分正位。那么在这个原教呢属于个初智慧，那么分正佛功德，那么上来所说呢就属于顿修顿正，就不立阶级。咁啊，向下咧系渐修嘅渐正啊，就系话由第二渐次，咁啊接第三渐次，即系持戒成就，咁啊然后就修止观啊，咁啊断烦恼，正法身，咁啊于呢个无渐次之中系安立渐次。但系上文虽系咪利根系顿悟啊？但是其中维持的力义好像一刀能够切断千层结、或者大力士、能够一剑射穿这个千层壁，虽然外表看来好像很快、一切就切断一千就穿过，但是其中这个次第的分离是从第一呢二到第一天、其中呢这个次序绝对不能错乱，所以始终从第三件事我说随其所发之行，我说从事件事随所发行，那么其中就是有浅深的不同，那么安立这个位置，那么亦都有高低，所以说安立这个正位呢就有浅深高低的不同。那么若是说法趣观行，那么就安立观位地，那么若是说法趣，那么相似行，那么就安立十顺位，那么若是说法趣分正行，那么就安立十二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四个正位，咁啊，若是话法趣究竟行啊，咁就安立妙觉系究竟正位，话从事善修，随所发行就安立正位，嗰个自得名为第三增进修行善事，呢就系总结。咁啊，指个三善事啦。就不是说到此就圆满，因为此的三件事属于能行、能矮、能断、能正，那个所力的五十五是身菩提路，就是属于所力以及所矮，那么这个五事烦恼就属于所伏以及所断，那么妙觉佛果菩提就是我们修行人所到达最高的境界啊，亦是到达呢我哋呢个家乡的目的地。嗱，咁啊，能力个五十五位之中，就完全由呢个三善事行，所以三善事系通因通果，所以下文结论呢就话如是皆以三生进故，咁啊，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我哋所力嘅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能够位位上进啊，咁啊位位伏断烦恼，呢啲完全呢就係、呢个三种增进之力，所谓一者修习随其所因啊，二者增修就夫其正正啊，三者增进都为其现业，咁啊，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位位上进，伏断烦恼，都唔能够离开啊！呢、这个持戒，以共呢个止观，呢、这个三增进嘅行门。个阿难，二善男子，佢欲爱就干枯，身境就不偶，佢现前残执就不复俗生啊！执心虚名，就尽是智慧， 咁位称名元贤十方界，肝有其位，名肝位地。佢肉十初肝就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名灭妄明真，就立六十正位，转依号嘅第二科，名为佢就别名诸位次啊，为所转之号。咁啊，诸位次即是系肝位地，十进、十字、十行、十回向、四更、十地等各妙国，都是属于所转。咁啊，有所转就必定有能转啊，能转就系呢个三善次嘅力量，就系为由三善次力量啊，咁啊连续进修，咁啊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而成妙觉佛果菩提，咁啊能转烦恼成菩提啊，乃至转魔咧而成佛。咁啊又分为四科，现在初科叫做观行转依号，就系观行位中。咁啊心服五处烦恼，就系属于现在此一段经文所讲嘅，叫做观位地。咁啊，原则乜嘢叫做肝位地咧？嗱，咁啊，文中就解释啦，话阿难，佢话善男子。咁啊，所谓善男子咧，咁啊，亦都应该包括善女人啊，因为佛法平等，冇理由话男子咧就可以修行叫做善男子啊。啊，好似话女子咧就冇份嘅，咁啊，绝对不能咁讲。只不过咧，呢个文字简略。所以善男子呢就一定包括呢个善女人啊，所谓男女平等。咁在呢个文句偶益大师里面讲，佢话调柔就叫做善啊，如果执直就叫做男子，因为佢有调柔执直，远离粗犷，心意柔顺啊，属于愿望求真。是有志出尘之事，咁我哋叫佢做善男子。咁啊，欲爱就肝夫，嗱欲就系贪欲，爱啊就系爱欲。咁啊，呢个欲爱系如海啊，所以话爱河系千石浪啦，系苦海嘅万重波。咁啊，由呢个如海之欲爱啊，所以焦感呢萬重波的生死苦海，咁啊説明呢個欲愛呢個過患咧，係好深就好深啦。咁啊一切眾生都係俾呢個欲愛啊漂溺於呢個生死之中。咁啊如人響海中，兩邊岸都唔到一樣。咁啊現在以呢個修行力，將呢個欲愛乾枯。再不为呢个欲爱啊所漂离，咁就名为叫做欲爱就干枯。咁啊，指嘅欲爱好似一棵大树枝有根啊，所以能够开枝发叶。咁啊，现在以呢个太阳嗰啲火力啊，咁啊将呢棵树都晒干晒到枯啊，咁啊嗰啲根都枯埋。当然佢就唔会再是开枝发叶，咁啊！但系我哋修行亦复如是啊！咁啊，以呢个观行力之故，咁啊，将呢个欲爱咧，咁啊复如，咁啊，使到呢个欲爱咧，咁啊开始咧系干枯，嗱，但系枯咧就有呢个观行枯。有相似夫啊，咁啊亦有真实夫，咁啊若是为由观行力任运断呢个种子而未尽啊，名为叫做相似夫。咁啊若是话究竟断止烦恼，名为叫做究竟夫啊。咁啊现在为欲爱干枯，乃属于呢个观行夫，所以呢个科名呢。叫做半行位啊，只是伏而未断啊，好像这个石头炸住的草啊，好像那些冰 揸住嗰條魚，只係暫時伏住不動，係由呢個界定位嘅力量。咁啊，若是話寫咗呢個指觀，咁啊仍然咧嗰啲草可以發生，咁啊屬於上文咧，都係持戒之人啊，佢係心無貪淫，就持戒而修止觀，咁啊暫時伏住呢個貪欲之心，咁啊佢哋欲愛就乾枯，啊根境就不偶，咁啊即係上文所謂塵記不移。就根木所偶啊，咁啊，既然六根唔攀缘呢个六尘，咁啊六尘咧唔攀缘呢个六根啊，咁啊既然根与共尘啊，咁啊彼此咧分开，咁啊六根就唔缘呢个六种尘境，咁啊得到呢个欲爱干枯嘅境界。嗱，咁啊，如果六根仍然攀缘六尘嘅为境所转啊，咁啊呢个欲爱就冇法子干枯啦。咁啊，而就六根不缘尘，不被呢个尘境转。我反观自性啊，所以呢个外境嘅欲爱咧就得以干枯，只就系爱呢个第三禅师。咁啊，现前嘅产生啊，就现前产生。就不俗復生，嗱咁殘質咧，嗱咁啊人之有生，就係判咗死刑啊，等於話有生就一定係有死嘅，因為人命無常啊，所謂光陰就不在，咁啊死咧係生滅不停，不久係由生就到老啊，老就到呢個死。咁啊，说明我哋呢个肉体啊，就唔系常住，我哋叫佢残质。嗱，咁啊，常人如果舍身之后啊，由呢个罪业之故，或者牛胎嘅马腹，咁啊，冇有一定属于呢个随业受报。咁啊，现在行者以呢个止观力故，咁佢舍此咧残质之后啊。佢再不服咧，就生啦。嗱，咁样如此说法咧，岂不是呢个人已经系了咗生死轮回，唔再受呢个生死嘛？咁啊，但亦绝对啦，只不过在呢个半行为中，佢心服烦恼，所谓若行就若坐啊，想念虚无，外现不生，就无流欲界。就屬於呢個欲界煩惱，經已深。咁啊，佢捨身咧，就從欲界啊，生到呢個色界添。咁啊，從此再唔來呢個欲界受生啦，或者生於呢個他方淨土，咁就名為叫做執復俗生。佢話執心就虛名。嗱，咁我哋眾生執我法為實。就成呢个粗嘅我法而执，咁啊处处都系黑暗无光，咁啊现在个执心虚明，完全由呢个持戒之力啊而生起呢个止观，由止观力心服我法而执，咁啊心里渐渐扩大，发出呢系一线嘅光明，咁啊叫做执心。就虚名不尽，自的智慧啊，就系呢个半行为中，咁啊，我法而执，已经啊心心服住，更无呢个妄想扰乱啊，咁啊尽而智慧就执而生起，咁啊若是话从深一层嚟嘅解释咧，只个尽是智慧啊，咁啊即是咧系佛果菩提，咁啊现在所讲嘅。在呢个十信位以前，是不为呢个妄想所扰，不为呢个无明之所蔽啊！我哋就视佢为嘅咧信是智慧，个慧性就明如咁啊！慧性即 而是定啊，就是由上这个智慧照了身心不可得，那么现在再加上这个定力，那么地位相知，能够圆覆五住烦恼啊，名为叫做圆，能够发生智慧，咁就叫做明啊，咁啊合埋咧叫做慧性嘅明圆，佢认十方界，嗱咁啊在观行为中，咁啊照了身心世界，都系空空阔阔，了无所得，所以话观有其位啊，明叫做观位地，嗱咁观有其位呢、這个观字就系、是、解释上文所谓欲。爱就干枯，咁就叫做安啦。嗱，咁啊有其位咧，就上文个位性名如。嗱，咁啊干就系所服个烦恼啊。嗱，位就属于能治个观行。依个合佢呢个名字咧，就叫做干有其位啦。嗱，咁啊指个干位地。属于呢个通教十地之一，嗱咁啊，通教最初个干位地就初初在呢个观行位，咁啊，现在此经咧就系、是、借呢个通教个干位地啊，而显呢个圆融嘅道理，系与呢个圆教五品混齐啊，与呢个圆教个五品位齐，咁啊能够圆覆五住烦恼。与这个别教的初字藏教总别而上面是相齐，属于是外范围，他欲十初干就未与如来发流水接，只是解释个干字，始终为欲十这个十字呢，就不是指这个淫欲的习气，乃是指呢这个淫欲的正止烦恼，即是这个淫欲的烦恼，这就说明这个淫欲的烦恼啊，是初初是干枯，就不是说真正干枯，那么他们欲习即是淫欲的正止烦恼啊，初初是干枯了，他们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嘛，那么如来法，那么如来就以法为身啊，所以它就是如来法啦。嗱，咁啊，如来法有身谛法，有俗谛法，咁啊，亦有中谛法啦。咁啊，此个三谛法如同水啊，能润呢个行者嘅身心。咁啊，现在始终嘅行者于呢个三谛法中，以呢个止观力，深深伏住呢个五住烦恼。都话明啊，心心伏住未曾断啊，所以尚未与呢个如来呢个真谛法流水接上啊，我哋叫佢做干。嗱，咁啊上两句咁啊欲外干枯，就明佢就干位地啊。咁啊与始终所谓欲十初干，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咁啊其中啊。是有乜唔同呢？咁啊，当然有啲唔同啦。嗱，上文嘅欲爱干枯，名为叫做干位地，那系服呢个烦恼而得名。咁啊，始终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名干位地呢，就是、说佢在呢个观行位中。咁啊，因为只系服烦恼而未断啊，所以未能与呢个真谛理相应而立名。我话即以此心系中中流入，系圆妙开敷，从真妙圆，从法真妙，咁妙信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余，中道纯真，明信心住，个真信明了。一切圆通，阴处界山就不能为外，所以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的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自是男子皆能益念， 則無為忘，離念心住。咁妙如純則，真仙法化，無始習氣，通一精明，就為以精明，進取真誠，明精進心。佢心精意治，純以智慧，明慧以心治。佢執持自明，周遍暫直，直列上應，明定心住。定光發明，就明正心入，迷進無退，明不退心，心盡安然，保持不執，十方如來氣氛交接，明負法心，覺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由相鏡，光明相對，其中妙影重重相入，明叫做回向心。心光物回，就获佛常应，无上妙性，安住无为，得无为失，明戒心住，就自戒自在，能由十方所去随愿啊！明佢哋愿心住，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别名诸位智为所转之号，个第二科名为相似主依号。嗱，咁啊，既然讲为相似，咁啊，当然就唔系真实啦。好似白铜，咁啊，始终咧系白银，但系佢唔系真正嘅白银啊，只系似得，咁就名为佢哋相似位。咁啊，指嘅相似位就系由上文个观行力，咁啊，观行自心，渐渐已经深入。咁啊，相似发现呢个中道佛性嘅理体，咁啊，任运断界内个无明啊，名为佢哋相似转依号，咁啊，属于咧系十进位，就即以心就中中流入，嗱，此就明呢个功用，咁啊，上个观位地，佢哋顺时智慧啊。咁現在呢就屬於呢個一心三觀啦，係觀呢個一境三諦，所以第一個宗字那係中道妙觀，咁第二個宗字呢就屬於呢個中道妙境，咁合埋呢名為叫做中宗啊，咁流入呢就即係念念反照。是心心直滅，那就叫做中中流入。那么平常众生，那么一向六根外缘，那么名为它就流出。那么现在行者反观自性，那么念念观心，那么念念观于这个直滅里，就名为它流入。那么有流入者，咁啊，能入嘅系妙奢摩陀、三摩旋罗呢个一心三观，而所入嘅咧就系文性啊，呢个圆通常嘅一境三谛。咁啊，若是话观文性系通真实，属于奢摩陀空观啊，咁啊流入真谛里。咁啊，若是话观文性啊系圆真实。就是以这个妙三摩假观是流入俗谛里，那么若是说观文性是常真实，就是以这个禅罗妙中道观流入中谛里境，那么名为它的中中流入，是圆妙就开敷，就是以这个一心三观叫做是圆。若是话三观一心，就名为叫做妙。嗱，咁啊一境三谛叫做圆啊，三谛一心名为叫做妙。咁啊，现在以个一心嘅三德，向为呢个五住烦恼所障啊，所以不开不异不显。咁啊，现在以呢个观行力，所谓心服五住烦恼，现行不起。咁啊，本有嘅真如佛性啊，在呢个禅定之中，咁啊，仿佛咧好似系显现啦。 咁啊名为叫做开敷，咁啊犹如呢个莲花向来含而不开，咁啊现在呢个太阳一照啊，咁啊莲花嘅四边咧已经系渐渐松啦，但系仍然未曾开啊。咁啊若是在呢个法中来讲咧，就属于呢个半行为中，就未曾咧系双齿开，就话从真就妙圆嗱，咁啊此个真妙圆，咁啊即是啊上嘅圆妙啊，嗱真就系波嘢，佢究竟不生不灭，永古恒圆，嗱妙咧就系发生啊，圆就系解脱，合埋佢哋一点三谛。咁啊，现代行者一心三观，咁啊，观于一点三谛啊，所谓勇猛察进，名为就从真妙圆，就从法真妙啊。嗱，真妙咧就即系上嘅真妙圆，现在话从法咧，因为上文已经开敷而未透彻。咁啊，現今就以呢個止觀定位力強，咁啊，圓照一點三世啊，咁啊，呢個一點三世之理，咁啊，從此更加開化啦，咁啊，屬於雙齒法，即係從呢個觀行咧入呢個雙齒位，咁啊，妙信嘅常住，嗱，妙信咧，咁啊，能信之心，咁啊，始終嘅妙信。咁啊，既然是指呢个能信之心啦，咁啊，指个信心啦，一信就永信，得到呢个不坏信。唔论你点样嘅邪思恶教，都唔能够摇动佢呢个信心啊！呢个名为叫做妙信。嗱，咁啊，下文咧就系说有真信啊。嗱，咁啊，真信咧就对呢个迷信而讲噶。咁啊，信咧就實有此理，現量比量都可以體證啊。咁啊，如是信咧，名為佢哋入呢個真信。咁啊，亦是咧係理信啦。咁啊，亦是咧係佢哋自信。咁啊，如是信咧，名為佢哋真信啊。好似昨晚咁啊，見到呢個路咧係好乾嘅。嗱，現在今朝見到個地咧，佢就係濕嘅，咁啊就證明昨晚咧曾經下雨。咁啊，雖然咧我就瞓咗覺夜晚啊，咁啊亦都唔知道個落雨，咁啊亦都未曾親自見到個落雨。但我哋見到咧，本來昨晚嘅地下好乾嘅，咁啊今早個大地都係濕立立嘅。我哋以此咧嚟嘅推知啊。我哋嘅正昨晚咧，系一定系落过雨，咁啊，无论系几量，亦都咧可以证明。咁啊，现量咧，咁啊，亦都可以证明啊。咁啊，呢种咧就名叫做真信啊，咁啊，亦名咧叫做系妙信。嗱，咁啊，若是话现量，以共比量。都唔能够证明呢事实，咁你贸贸然生起呢个信心咧，咁啊违背呢个比量啊，咁啊亦都违背呢个现量，咁就名为叫做迷信啊，咁亦名叫做邪信。咁啊，现在行者佢往昔啊曾亲近佛，或者亲近嗰啲善知识，佢知得一切众生啊。都有此个常住不生不灭嘅理体，咁啊由于迷故而不显露啊，咁啊现在由呢个功行之力，咁啊复断烦恼，咁啊得见此个不生不灭嘅常住妙理啊，咁就名为嘅妙信。嗱，咁啊信啲乜嘢事咧？就系、是、信得个有常住啊。信得嘅自他本不生灭，如如不动，不但自心如此啊！一切法咁啊，亦 到如此，所谓生心佛心啊，一心就无二心啊，亦都可以说我哋信得个心佛众生系三无之念，信一切法皆灭不生灭。嗱，咁啊，在呢个观行位中，已经咧系发现此理啊，名为叫做妙信常住。嘅一切妄想就灭尽无余，就系话呢个虚妄想心就唔系呢个真心啊，就脱离呢个妄想，即系上文嘅所谓八万四千颠倒乱想啊，咁啊亦系阿难开悟之后消我一劫嘅颠倒想。咁啊，此个颠倒想咧，属于呢个分别我执。属于呢个前六色嘅境界，咁啊由此分别而起呢个我执啊，所以译名佢就变化，即系所嘅变道位中所断嘅烦恼，咁啊一共系有八十八识，咁啊现在于呢个初进位中能够一而顿断啊，此个八十八识嘅变化，咁就名为佢哋一。砌妄想都滅盡無餘，咁啊中道純真就名信心智啊。嗱，中道純真咧就話我哋呢個真心一向為呢個分別我執所遮蔽，咁啊現在呢個分別我執已經啊頓斷啦，咁啊呢個中道佛性係相似顯現。嗱，咁啊純真咧。就是说此中道佛性啊，是纯一则真实，不再被这个妄想所遮，所以相似中呢显示这个中道纯真的法身啊，那么业即是阿难所谓不力生其是祸法身，那么结成呢就是信心住啊，那上知行相是属于这个信心住的行相，或者住于这个信心之中。那么向下，那么除了十信，向下呢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属于这个别教的位置。那么暖整忍世第一就四家行，就属于这个藏教的位置。若是话安有其位啊，名为佢就安位地咧，咁啊此个安位地属于通教个位置。嗱，咁啊此经属于圆教，咁啊圆教就不立位置啊，所以圆教就无位，系借前三教嚟到显呢个圆教个位置，显圆教个道理。嗱，咁啊若是话别。教菩萨一定要登初地破无明正法身，才能见这个中道理，就是由他先修空假二观为方便，才可以成就中道观。那么若是说藏教菩萨和这个通教菩萨，那么此个藏通教菩萨他从始至终他都闻不到这个中道的理体之名，所以此处的中道纯真呢是纯粹属于这个圆教位啊。那么圆教初生已经转八十八识的变幻，那么这种位置呢与这个藏教初果以及通教见地啊，以及别教的初智慧呢是相齐，但是如复大圣啊，因为藏通二教，佢始终就不闻佛性，咁啊别教菩萨初初咧就不闻，咁啊后来先闻，咁啊唯有圆教咧，所谓初发心时就变到诸法实相啊，所以断惑虽然系同于前三教啊。但是他这个行相呢就是超前三教是不可为喻，因为圆教呢 从始至终都是悟这个原理啊，从始至终呢都是观诸法实相，所以原教就胜于前三教。他说真信就明了，就一切圆通，就阴处界三，就不能不为外啊。同埋此四句经文就是同案的最初的信心之行相，即是说这个初信的行相。真信即是妙信，所谓一信的永信啊，再不为这个邪知邪教之所动啊，咁啊名为叫做不退信啊，咁啊亦名叫做不毁。咁啊明了咧，就系现量体信，就唔系从他处得闻啊，就系由功力之所致，咁啊名为叫做真信明了。嗱，咁啊一切咧就系指呢个五音同埋呢个十二处同埋十八界法。咁啊圆通咧，圆就系圆融，通就系通括，即系无障无碍啊，即系下文所谓不能为碍。嗱，咁啊音就系五音，处就系十二处，界就系十八界。咁啊音处界名为佢嘅三科之法。咁啊，此个处同埋界咧，呢两种法啊，属于呢个假名。嗱，五音之法咧，就名为佢嘅实法。点解咧？由五音法之故啊，先至开出十二处同埋十八界。咁啊，一切嘅众生，咁啊，向来于呢个色音执为我身啊。咁啊，于个受想行识地音咧。就執為我心，因為故執我見，所以處處都成障礙，就不能固通啊。咁啊，現在由呢個止觀力故，咁個心不住煩惱，而且斷咗分別我執，乃至個驅散我執嘅思惑啊，亦都復而不行。咁啊，到此了得五音。十二处、十八界，一一法都无实，我十法可得。所谓空空阔阔啊，名为佢哋一谛圆通。阴处界三法呢，都不能够为碍。所谓如是乃至过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就受身，一切习气就皆现在前嘅如是者啦。就正常啊，不能为外而发呢个宿命通嗰种嘅道理之故嘅意思，佢乃至咧，即系从浅而入深，过去就唔单系一生二生，一劫二劫，乃至无量嘅无数劫。咁啊，未来咧属于未来世劫，嗱，舍身咧就系六根败坏。所谓四大分章，人将要舍受啦，呢个名为叫做舍身。嗱，咁啊受身咧，就系因有业报之故，你即使舍身啊，但系随业受报，佢又受生啦。嗱，咁啊受身之时，佢又作业啊，作业咁啊又受生啊，无量劫来都皆是如此。咁就名为咧，就叫做受身。但系舍身受身本来属于苦果，但系苦果就不能够离开呢个因啊。嗱，咁啊因咧就即是系烦恼，咁啊由烦恼作业，嗱业咧就属于呢个前六识啊依所作嘅业，咁啊第七识咧。就驱生我执，就好似呢个水能润呢个种子啊，令佢生长，名为叫做习气，一切习气。咁啊，此个习气咧，就系电思惑呢个习气。咁啊，习于呢个电惑嘅习气。 那咁啊，一切咧就系明呢个思惑与呢个三界九地之中。嗱，咁啊，每一地都有九品啊，共成九九八十一品，名为佢哋一切习气。咁啊，皆现在前。嗱，咁啊，见惑烦恼未断，咁啊，思惑烦恼就不能显示啊。咁啊，现在见惑烦恼断，咁啊，思惑烦恼亦都得以显现。咁啊，此个思惑烦恼咧，属于呢个第七的所谓俱生我执啊。嗱，咁啊，此个俱生我执，在呢个圆教慧中咧。从这个二信以去是渐渐断到七信呢就是一切都断尽。那么小乘位呢从二果修道位中以去是渐断到做阿罗汉位呢是断尽。那么现在行者之无量劫以来所谓舍身受身呢都是属于这个思惑烦恼。那么即是上文所俱生无明，咁啊，此个思惑烦恼啊，系由呢个见惑断，然后先至发现，咁啊，从此而去收集，先至可以破此咧呢个思惑烦恼。咁啊，叫做如是乃至过去嘅未来无量劫中，我哋舍身又受身，其中一切嘅思惑烦恼啊。咁因为见习已断，所以呢个思惑烦恼咧就得以现前。咁啊，自善男子就皆能益念，就得无嘅遗忘，就为此行者能够益念啊，舍身受身都系由此嘅思惑烦恼习气先至发生现行啊。所以名为他们念生住能够忆念过去无量劫来舍身受身而忘失都是由于这个思惑烦恼习气而来所以名为他们念生住那么妙如是常真和真经法化无此习气通一精明唯一精明进取真正啊明佢嘅精进心，嗱咁啊妙如纯真咧，只就系从案啊，所谓初信之中道纯真，嗱真经法化真经就系能观之智，咁啊只是非是平常圆景个妄想，所以名为佢嘅真啊，嗱纯正之观名之为佢嘅精，咁啊从此加功策法因勤精进啊发。为中道的理境消化这个俱生我执的思惑那么他们真经法化那么无此习气通一精明那么由这个止观力将这个无此习气的思惑消化那么成为一个精明的智慧啊好像那些滚水倒落那些冰柱那么那些冰呢随着那些滚水啊咁啊，当时就变成汤啊！就说明行者以呢个止观力消呢个烦恼，而成呢个观智。佢话无此习气，通一精明。佢唯一精明就进取真正啊，就系、是、一即系唯呢个一不杂精明止观。佢话念念就向上，认为佢就进取。真正呢属于所观之境咁此经本无生灭名为叫做真啊空空寂寂就名为叫做静意在以三观是观于三世啊名为叫做进取真常妙定咁我哋结名呢叫做精进心啦同埋精就是不杂妄情进就是向前不退啊我们止观之力啊那么念念上进那么消此的思惑习气就名为叫做精进心那么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啊那么向下文唱是付于下午。